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，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，没有信用卡，也没有他，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。 可当初的我们那么快乐，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，在街上，在桥下，在田野中，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。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，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。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，请把我埋在春天里。 还记得那些寂寞的春天，那时的我还没冒起胡须，没有情人节，也没有礼物，没有我那可爱的小公主。 可我感觉一切没那么糟，虽然我只有对爱的幻想， 爱的幻想， 最近在夜晚，在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。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，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。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， 这此刻浪漫的春天，你 家 乡那温暖那的模样，我剪去长发留进了胡须，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。 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，岁月留给我也是有迷惘，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，我的眼泪忍不住的流淌。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，请把我留在